各位同学，晚上好。上个星期讲到第五品问极品啊，那个是我们维摩诘经非常重要、非常有名的一品啊。这个十大阿罗汉啊，四大菩萨，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阿罗汉、所有的菩萨们啊，都没有人敢去代表佛陀去见维摩诘啊，探病。那么文殊菩萨就出来了啊。那文殊菩萨记得上个礼拜有讲啊，他说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确是很难搞定啊，因为身达实相，善说法要，辩才无碍，智慧辩才无智，智慧无碍，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啊。在形容这个维摩诘啊，后面还接着讲降伏众魔。游戏神通，其会方便皆已得度。他说，虽然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，哎，没办法，我还是领旨啊，领了佛陀的旨意去问疾了。后来啊，就这所有大众中啊，这个阿罗汉啊、弟子、天王啊，这些菩萨们一心想，哇，这城中啊，毗耶离城两个。口才、辩才最不可思议的两个大智慧的菩萨，文殊菩萨、维摩诘居士，这两个人 PK 了，一堆人呢就跟着啊，浩浩荡荡的就去了维摩诘家。到了维摩诘家，他们刚刚开始要出发啊，维摩诘这个心念啊一动啊，就马上知道说这群人要来问疾了。那么这个维摩诘啊就想说，哎呀，赶快用他的这个神通啊，就。这些人要来了吗？所以就用神通把家里的房子都空掉了啊，最后只剩下一张床啊，侍者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家具也没了，就剩下一张床。他因为不能坐在地上嘛，这个肉身还是要显现在这边，躺在床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文殊菩萨就带了这些这个一群弟子啊，浩浩荡荡的就佛弟子就进了房子。时候维摩诘就说。善来文殊师利啊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有一段高来高去的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，也就是什么，来无来相，见无见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金刚经二十九品，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个地方啊，就直接一语道破空性啊，用这个欢迎词来欢迎文殊菩萨。那文殊菩萨当然啊，回他如是居士，若来已，更不来；若去已，更不去。啊，如来藏尽虚空遍法遍，就遍法界，哪有什么来？我早都在这儿了。无所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？我不本来就在这儿了吗？我来了，怎么又能再来呢？去呢，也一样啊。不管任何地方，我不也就是在那儿吗？我何须要去？我都已经去过了，又何必显去的相呢？哦，所以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啊。最后再加一句：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金刚经这第几品啊？第五品是不是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你如果知道所有的这些诸相，有的相，空的相，都不是真实存在，连空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断灭，不迟，不着有，那你就见如来了。什么叫见如来？那时候上课有讲过，就是明心见性啦，你佛性显现了，你的佛性显现啦。这个时候就是所讲的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不再见到那个毛了，你知道那个毛啊，其实是个影子。你还是有见到影子，但是你不再认为那个影子是真实的毛，你知道它是个影子。那接下去怎么修？当然要慢慢修，修到你连影子都没见着，回到最原始那个光明没有障碍觉知的如来藏，那个佛性显现啊，一路修修到最后圆证到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那个我们从493页吧，对，493页啊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这边继续稍微再复习一下。且至世事啊，我们 不嫌磕牙了，两个人，哎，赶快把重要事情讲一讲。讲什么呢？师尊要我来问疾，来看病啊，所以都问问啊，这个治疗的好吗？是不是啊？疗治有损啊，不治增乎？是不是治病啊？有疗效啊？有没有吃药啊？看医生啊？是不是病没有再加重啊？有没有减轻啊？所以啊，从这边开始，其实一共有五个 topic。我自己看看那个书啊，这个礼拜比较忙，没时间复习，应该是有五个 topic 啊。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个 topic， 讲什么？就是真的问他的病啊，其生久如当云何灭？那你生病生了这么久了，哎呀，那到底怎么样病才能好啊？其实我们看过为大概有对维摩诘啊居士或者维摩诘经比较熟悉，就知道其实维摩诘你看有智慧是吧？家大业大，这个富可敌国啊，这么有智慧的大菩萨，但是他老是视线生病，每一次都是躺在床上，你看这个经变啊，这个你很少看到这个壁画上面有维摩诘居士到处蹦蹦跳跳，比较少，都是画他在床上，但是他有没有到处走还是有，前面也讲说啊，出现在这个卡拉 OK 也去啊，是吧？那个桥牌社啊，奇异室啊，什么地方啊，酒店啊，他都要去的。但是是为了为度化众生，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他的一个显像，那个生病啊，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。他可能到处去走动，但是还是经常显出病的样子啊。所以他就问说：“你这病怎么回事啊？能不能治好？”那维摩诘啊，其实就讲到了这个重点啊，从痴有爱则我病生，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，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，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啊，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啊。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。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啊。众生病，则菩萨病；众生病愈，菩萨亦愈。最后这一句很重要，又言是疾，何所因起啊？最后这一句是前面所有的重点。菩萨疾者亦大悲起，悲是什么？悲心啊，他想要救众生啊。你看这整个逻辑，他必须要救众生，他已经是这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，对吧？不管他有没有缘证，好歹他知道眼前的那根毛是影子，他不是真实的毛，但是他又回过头来倒驾慈航，又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度众生。你没办法，你度众生啊，他今天不是化身。化身是什么意思？化身是说，哎，我今天有一个紧急的事情，我就哇一个变现，就变换一个身体出来，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不管是救苦救难还是怎么样惩恶扬善，总之做完这个身体就没有了。他这种是应生，就是说我是靠投胎而来的，哦，我要找一个父亲母亲，我真的是投胎，然后从产道被生出来，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肉有发肤，有血有骨头。那你既然是众生，你就会生病啊，因为那个肉体用久了它会坏掉，那没有办法。因缘当然就是说，你如果今天是个倒驾慈航的这些大菩萨们佛，如果你的确想要持久的住世是做得到的，但是你要有因缘，你要持久的住世，其实你还要有这个因缘。你这个因缘就是说，你还要能够利益众生，而这些众生还跟你真的有此因缘，你能够注意他们哦，很多比较复杂的原因来决定你在这边住世的长短。你看一本佛陀，他那时候已经成佛了，他如果真的是想说我要万事啊，这个肉身继续延迟下去，其实做得到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听境界法师讲也好，这个 那个袁是袁小飞吧，是于小飞啊，于教授，于小飞教授，他们其实都讲，但是你这个因缘，你注视长久注视，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利益众生？我们讲净妙清神嘛，这个佛陀到现在继续在这世上，未必会对顽强的众生啊有任何的益处，所以。反正总之，这个所有的机缘啊，让他们这些菩萨们、这些大菩萨们显了肉身，但是会有终结的时候。那生病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环，他还是要视现生老病死之相啊。所以，但是啊，他为了救我们，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他投胎了，投胎就会生病。而且他生病很大一个原因啊，是因为他悲怜慈悲啊，慈悲他那个悲心啊。这个是众生之苦啊，就是怎么讲啊？以众生的苦为己苦啊，所以众生病他也跟着病啊，怜惜这些众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如果众生都不病了，他的病也好了。他的病啊，并不是自己的心有病，也不是身有病，而是因为众生有病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故事，第二个 topic 啊，重点。前面一个是我们上次讲到，前面结束了。因为大悲心使然，众生有病，我菩萨亦有病。那么我们就接着看下面啊。好，这第二个话题啦，刚刚讲完了，因大悲心啊，所以菩萨己者以大悲起。现在我们讲第二个话题了。好，文殊师利话题转了，他说啊，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？那哎，这个家大业大这么大，怎么一个事者都没有啊？怎么房子是空的？哦，没家具，没事者啊，怎么回事儿？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啊，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哎，他说啊，别说我这个房子了，他说啊，就算是所有的这些佛国土，佛国土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佛啊，他教化众生啊，或者他总之他有一个这个他管教的这个范围。哦，每一个佛的这个国土各自有自己的国土啊。释迦牟尼佛的国土不就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嘛，是吧？那阿弥陀佛他不是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嘛？啊，琉璃光是不是有琉璃光这个东方琉璃光净土啊？每一个佛都有他自己的国土。他说：“你别说我这个居士啊，我这个居士这个房子是空的。”他说：“就算诸佛国土啊，所有佛的他的这个国土啊，也是空的。”也是没有人的啊，哦，都没有任何一个东西，不是没有人啊，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在这里面，国土也是空的。哎，那我们先慢慢看啊，再回头讲。那文殊师利说，又问何以为空啊？答曰：以空空。文殊师利又问了，他说：那为什么这些诸佛国土是空的啊？哦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维摩诘居士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些诸佛国土啊，不是光诸佛国土啊，其实这普天之下，所有一切万物万法，包括诸佛国土啊，其实都是空的，因为空性而空，以空空，因为空性的关系，空性的作用，这个实相，这个空性使然，所以。”全部都不复存在，全部都是空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！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，我们就再回过头来再讲这一段很深，然后再来。那这菩萨又问了：哦，这样子啊，是因为空性，所有的一切，所以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空的。那又问了：空何用空？哦，那这个空啊。这个空性啊，第一个空字啊，是空性的意思。哦，那文殊菩萨说，那这样子啊，那请问啊，空性啊，在什么时候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让所有的东西啊，一切都是空的，都不复存在？那空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能够，或者说你用更白话去解释，空性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可以证得空性啊？怎么证得空性啊？空何用空啊？证得空性，它能够发挥空性的效果啊！这些真的蛮难的。我们先初步讲一下，再回过头来啊。那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就回答了：以无分别空故空。他说：哦， 你想要空性啊，能够起作用，就是你想要能够证得空性哦，证得空性，让空性彰显，发挥它的作用，哎。那你就是要以无分别空，就是你要连空性都不要去分别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空了，那空性就真的显现了，你就证得空性了。你要证得空性，就是你不要去分别空性，就是你根本知道连空性都无不存在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空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真正证得空性了。你分别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无分别空？就是你不去分别空，你不去分别空，当然就是说知道空性，最后这所有一切都不存在。你会去分别，就是因为你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。你会认为那个眼，那个你如果知道前面那是影子，不是真实的毛，你会去分别吗？不会嘛，是吧？你真正开始分别是什么？忽然有一天，你觉得前面的那个影子变成真的毛了。那这个时候当然有羊毛、狗毛、马毛、人毛，什么毛都有。那后来还要带回家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不分别空性的时候，你不分别那根毛，是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，根本都是影子。你眼前看到是非闻正，那你就不会去分别了。当你真正清清楚楚知道前，其实你现在眼花缭乱，你就不会再仔细的去看前面到底是什么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假。所以，唯一你不会去起分别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知道它根本不存在。好啦，那接下来维摩诘居士，那个文殊师利又问啊，那哇，空可分别耶？连空性都还可以被分别啊？怎么分别啊？这个分别是怎么回事？那维摩诘居士就答：分别亦空啊。他说：你能够能分别。所分别就是这个能分别的自己跟所分别的对面这个空性，能所具空，分别亦空啊，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呀、啊，分别连分别的这个分别亦要远离，不能说亦要分别，连分别都要放下，不但不要去分别，连分别其实也是空啊，你的心。是虚妄的，外面的相是虚妄的。你想要远离外面的那个相的心啊，也是虚妄的。你想远离你的那个虚妄的心的那个远离，也是虚妄的。最后，你连想要远离的这个远离，也是虚妄的。所以，你不但不分别空，空是虚妄的，你连不分别或去分别空的那个分别。也是虚妄的，也是空。哦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真正证得空性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稍微理一下啊，因为后面还有这段还没讲完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诸佛国土。你说哈，诸佛国土都是空的，是怎么回事儿？啊，不是要庄严佛国土吗？不是说菩萨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庄严佛国土嘛，要做好多的功德啊，要这个成这个怎么说啊？成就自己这个佛国土，要庄严呐、啊，要发愿呢、哎。这不是以前我们学《阿弥陀经》所讲的吗？哎，没错啊，那个是从相上来讲，为了要度众生嘛，众生着相啊，众生还没证空性啊。那你到那个空荡荡的佛国土，你怎么度他？没办法，所以你要有那么一个佛国土的像啊，你要庄严这佛国土，你要有先发愿，说你要有这个佛国土成佛啊，在因地做菩萨的时候，你要发愿，对吧？像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啊，成就，那你要成就你的愿力，你得去行六度啊。啊、哦，这个度化众生啊，跟众生结缘要有功德，最后你才能成就你的佛国土，庄严佛净土。但是这个是从相上而言，是对没有证得空性，你所要接引众生而言，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佛国土。但是这个是下化众生而已。但是上求佛道呢，我们说。你要去证得空性，从空性的角度来讲，哪有什么佛国土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，也没有佛国土，也没有度化众生这回事儿。 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；没有菩萨，也没有众生；也没有佛或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。从空性的角度来讲，都在梦境之中，哪有什么东西？菩萨导驾慈航不就到梦境里面把你叫醒吗？如果他认为真的有把众生度众生、众生叫醒这回事是真实存在，那就完蛋，因为他是到梦境里面把你叫醒，到大家醒来之后，发现那个梦是假的。所以庄严佛国土也是一样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有没有这句话？是应该是第十品的，第十品很多同学还没上到啊，但是我们老同学一定记得，说菩萨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庄严佛国土，发愿是吧？你要有自己的佛土，所以不停的行功德，日以继夜的行功德，就是能够成就自己所发的大愿，庄严自己的佛国土。但是 in reality， 在实相的角度去看，这叫做即非庄严，而因为要度众生，还非得显个相，所以是名庄严。这个地方能够连得起来吗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。为什么佛国土其实是空的？维摩诘居士显得那个空荡荡的样子，就是要告诉你：哎呀，不是光我的居舍啊，这个房子，所有的佛国土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部都是空的。而你真正能够证得空性啊？为什么是空的？因为空性嘛。空性是什么？万法无生，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万法无生啊，是因缘和合虚妄显相，因缘别离虚妄明灭，没有生啊。这个我们说空性啊，其实是不生一法，一法无生啊，但是它会随不同的因缘好像有显样子，但是它没有真的显样子，所以它不是有哦。空性并不是有，它是有无穷的可能性。那个可能性是什么？可能性就是它可以随各种因缘，它爱变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。但是那个是假的，就是你在 VR 里面，你在梦境里面，你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。再去仔细的去体会一下，在梦境在 VR 里面有没有需要有时间的问题？没有啊，你在梦境里面，你忽然到了另外身处一处，你需要坐飞机去或坐船去还是走路去吗？都没有啊，不就到了吗？而且时间点是完全是可以无厘头的，根本一点不搭嘎 ，right？ 大象一条大象绝对可以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啊，你可以在那里面发生任何的事情，不受限制啊。VR 也是不是吗？但是那个感受，你的那个开心，你的那个痛苦，你害怕等等的感受是非常好像真实的啊，所以就告诉你啊，因为空性所有东西都是空的，那怎么样让空性能够彰显？怎么样能证得空性？就是你要无分别，你要知道那个毛其实是个影子，毛不是真实的毛，是影子，所以你空性也是啊，所以无所分别。如果你硬抓着空性，空性是一个真实的，哇，有空这个东西，那你完蛋，你证不了空的。金刚经里面就讲了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就是你想要证得般若波罗蜜，你首先要做，或者说你其实真正该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证般若波罗蜜。你天天讲着空性，心里想着空性，觉得空性真实存在，你一定要去证得空性，你永远证不到空性。那就是拿你的手指去指月亮，你只发抓着那个手指，天不停的在那看那手指，那你永远看不到月亮。你应该顺着这个手指去看那个月亮，你就看到真实了。你只看手指，你是看不到真实的。所以到最后里面，分别空性的分别，分别亦要远离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的放，一层一层的放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看后面啊。这个又问啦，那维摩诘居士又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继续开始问，他说：“那这个空啊，当 当于何求啊？哦，那这个空，我们先把这几句都一起念完啊，比较好解释。又问空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62件中求。又问62件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好，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一切众生心性中求。有仁者所问，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好啦，那空性要从哪里求啊？维摩诘居士竟然说，当于62件中求。62件之前有讲过，就是邪见，就是外道那些邪知邪见，完全不对的见解。哎，那你就说奇了怪了，对吧？空性难道不应该是在正知正见中求吗？不是应该是在这个涅槃或菩提中求吗？不是应该是在六度四摄啊，或者是行善积德中求吗？怎么会跑去62件求呢？不对呀，62件是外道的知见，是邪知邪见啊。哎，还真是哦，维摩诘居士讲，就是要从62件中求，就是要从外道中才能够见空性。为什么？因为62件这些外道的知见，它本身当体即空。记不记得我们说《金刚经》要破的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要破的并不是邪知邪见啊，说要求正知正见，它要破的是所有的知见。只要你还从自己本位中开始思考，就是在二元中思维，这个就是邪知邪见。所以只要任何的见解就是邪知邪见，真正的正知正见就是他没有知见。所以当于62件中求，62件其实就是邪见，但事实上邪见也是万法诸法邪见正见当体即空。所以空性其实要在空性中求，没有所谓的正知正见，也没有所谓的邪知邪见，所有一切万法当体即空。所以你绝对不能舍掉62件。你看看前面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说，他其实所有的这些外道的这些知见他都去了解，你不了解你的敌人，你怎么去克服或者说征服你的敌人？你要度化众生，你要首先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的习气到底是什么。所以真正你要求佛道，其实这边所讲的空性，就是你真正想证果，你真正想证悟空性，你要究竟涅槃，你要度彼岸，你还真不能舍掉62件，你还真不能舍掉那外道的见解。只是我们这边讲的是什么？不离。你不能离哦，你不能断灭。这边的离讲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不能舍去，你不能断灭掉，但是你也不急。急是什么？就是及时你伸手去摸，你又不能放掉它，但是你也不能去抓住它，变成一个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你修佛啊，就好像你所有的一切东西啊，这个你所生活接触的这一切万法，在你生命中的任何点点滴滴，好像一个球啊，放在你的手上，哎呀，这很难搞定啊。这个球你又不能抓着它，你又不能抓着它，但是呢，你又不能让它掉下来啊，在你的手上，你又不能抓着它，又不能掉下来，不急不离。所以空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流，求得的，你不急一切法，但是呢，也不离一切法，不急不离啊，你不能舍，你不能执着一切法，你也不舍一法啊，你一法不生，不生一法，没有，其实万法无生，但是呢，你却不舍一法，这个就是我们禅宗后来空性所讲的啊，最后那个境界。那好啦，维摩诘居士文殊菩萨接着又问：62件当于何求吧？啊，那哦，这个62件中间要找空性嘛？好啦，那62件从哪里 哪里求啊？应该是要从众生求啊，对吧？三恶道求啊，或者是什么邪知邪见中求啊，这个贪嗔痴中求啊，是不是应该要从这些地方六道轮回求啊？不是应该从这些地方求六十二劫？结果维摩诘居士说什么？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啊！哎呀，原来诸佛解脱也是空啊！你真正的了解六十二件其实当体即空，那你这个时候就真解脱了。所以其实你看看，六十二件跟空还有诸佛解脱根本就是同一档事儿，根本就是同一件事。所以后来文殊菩萨又问，诸佛解脱当何于求啊？当于何求？那诸佛解脱从哪里来的？哇，那你应该是说涅槃啊，对吧？度彼岸啊，这个菩提啊，来这个如来藏啊，或者是这个空性的智慧啊，这样才能求诸佛解脱嘛。结果不是啊，维摩诘居士说，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，是众生心行啊。众生心行是什么？诶，众生的起心动念，那些这些妄想分别执着，不是应该是生灭法吗？不是因缘所生这些生灭法吗？哎，没错，诸佛解脱还真的就是从生灭法中求。如果你离了生灭法，你还真求不到究竟涅槃。你灭了色，你就没办法证真空。灭色取空是阿罗汉的这个功夫啊，这些小乘人阿罗汉，他得把外面的那个色法全灭了。哎呀，这个色法灭了，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一点接触都没有，再也没有关联，我就躲在深山这个那个空洞里面，那个苦修啊，灭色证空。那对不起，那个空是偏空。它不是真空，真正的空是在众生心行中求，就是在众生的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所有的烦恼之中，你才能够证得。但是呢，你又不是黏糊上去，觉得它真的是有，不及一法，不舍一法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才有办法证得空性。所以你再去看看空性六十二件，邪知邪见，诸佛解脱。众生心行全部都是当体即空，表面的面相啊，就是它的这个因缘显象好像各有不同啊，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啊，有正有邪，有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体性的角度来讲，真实性，我们修佛不就是要证真实吗？那真实面相来讲，当体即空，所有一切心佛众生无二无别，菩提即那叫什么？菩提即烦恼，涅槃即轮回，佛即众生。迷了是众生，悟了成佛。其实我自己啊，就从一个例子里面就可以，你可以开始完去替体会，驯服了就是我们家里养的小狗，野性出来了呢就是野外的狼啊。其实狼跟狗无二无别，你就照那个想法去体会，当然不是非常到位的一个形容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没有东西是可以一刀切的，能够有一个点说，哎，它这样子就是狗，那样就是狼，不是。啊，那么驯服的其实就是狼，驯服的就是犬嘛，犬放养野了以后就是狼啊。接下来有人所问啊，又继续问了，何无逝者啊？怎么那怎么连逝者都没有呢？是不是？这怎么像话啊？那维摩诘居士说，一切哦，他说其实你刚刚也问啊，为什么没有逝者？他说啊，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逝者。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；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啊，所以 这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居士就跟文殊菩萨讲，哦，你刚刚不是还问了说，哎，为什么这房子里面有侍者？他说怎么没有侍者，我好多侍者，所有的一切众魔啊，所有的外道都是我的侍者，怎么会没有侍者？为什么？因为众魔啊，这些所有的魔啊，这些人乐生死啊，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，生灭法乐生死。而菩萨们呢，像我们这种大菩萨，其实是于生死而不舍，因为要救度众生，没办法，我必须要进入六道轮回的生死里面，我才有办法度化。所以其实这所有的众魔，被我度化的这些众魔，我不舍他们啊，他们在生死之中。但是真正的菩萨，能讲自己行菩萨道的，绝对不舍生死。所以我又回来了，那我回来了，我度化他们，所有被我度化的这些魔，其实不是光魔，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侍者啊，外道者乐诸见。这些所谓诸见啊，就是你又回到，你就怎么仔细的讲，不用爽说邪知邪见，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，邪知邪见，正知正见，其实都一样，任何的知见我们讲其实都是邪知邪见。那这些人乐诸见，而菩萨呢于诸见而不动。这个不动啊，其实也就是又回到刚刚所讲的不急也不离。我并不是把这些诸见给断灭了，其实我没有任何的知见，菩萨们没有任何的知见，万法平等啊。你再往后面再学到下面那两段就知道，对我来讲，对于菩萨来讲，所有一切诸法皆平等，我等涅槃等，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，哪有什么见解呢？外面所有一切都是相同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性体性中来讲，当体即空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当体即空，那还有什么知见呢？对于完全相同的啊，体性上面完全相同的一些东西，只是因缘随缘虚妄在显象的这些东西，你又何须有知见呢？那你还有知见，你不是犯傻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讲这一段啊。好啦，那到这个地方啊，第二小段停了一下。第二小段啊，你再去看啊，第一小段是不是讲为什么生病啊？稍微先这个寒暄一下，讲为什么生病，因为众生病则菩萨病，菩萨起者以大悲起。那第二段呢？又回到啊，讲的空性啊，显象，这个房间是空的，空无一物。那就讲没有东西，也没有侍者。但是他有做一个解释，就是说，其实所有的众生都是菩萨的侍者啊，因为他不舍众生，不舍一法，虽然不离不及一法，但他也不离一法，他也不舍一法啊。所有的魔啊，众生都在菩萨的度化之下变成他的侍者。好，那我们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再讲第三个小段啊，很短，我们把第三个小段也把它讲完。文殊师利言：居士所及居士所及何为等相啊？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是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来的啊？维摩诘言：我并无形，不可见啊。哦、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说，哎呀，那你的那个生病啊，是为何等相？就是说是你那个病况如何，为何等相？就是你那个病啊，有没有什么病灶啊，病因、不是病灶，也不是病因，是病征啊，有没有什么征兆啊，是或者说是哪里病啊，哦，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？那维摩诘居士就说，哎呀，我病无形不可见，我生这个病啊看不到的，肯定看不到嘛，因为这个万法皆空，你哪看得到东西啊？你所见的一切，凡所有见者，刚刚不是讲的吗？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刚刚才讲的。那当然病，你的病相，你的病征，你的病况，不也是万法一种吗？也是一样啊，不可见啊。好啊，那又问了，哦，不可见啊。文殊菩萨就说，那这个病是何？是此病身何耶？心何耶？是 身体的病呢？哦，还是心理的病啊？你是心理有病呢？心理是什么地方郁闷啦？心病呢？还是真的身体有碍啊？有恙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那维摩诘居士就答：哎呀，非身和啊！为什么？身相离故，亦非心和。为什么呢？心如幻故啊！他说我啊，也不是身体有病，也不是心里有病，我身体没病啊，我身体怎么会有病？我早已证得了四大皆空，来，五蕴皆空，四大皆空，早都离了我的这个身相了，那身体怎么会有病呢？当然没病，但是心呢？那我当然心还是没病啊，我这个是等觉菩萨呀。维摩诘居士说，等觉菩萨什么？我都知道那个毛都不是真实的毛了，是幻影了。所有一切所有的起心动念我都知道是跟虚幻的，那心如幻故，我的心我怎么可能有心病呢？是不是就搞了半天身体也没病，其实身体也不是真实的病，心理也不是真实的病，那又怎么回事？所以维摩诘居士又问他说，那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与此四大何大之病？哦，那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心，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啊，那不就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吗？合合而成的，那到底是地水火风哪里出问题了？那维摩诘居士答得很有趣哦，他说是病非地大，亦不离地大，水火风大亦复如是，而众生病从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。哎，这句话啊，第三段到这地方结束了。他说啊，维摩诘居士说，地水火风啊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讲呢？他说我这个病啊，也不是地大因地大起的，但是呢，也离不了地大啊，是病非地大，这个病啊，不是从地大起的，但是呢，也离不开地大。那么亦复如是，水火风亦复如是，就是说我这病也不是水大起的，但也离不开水大，也不是风大起的，离不开风大，也不是火大起的，离不开火大。那也就是说我离不开这四大，我虽然不是这四大起的，但我却离不开四大。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啊？解释比较重要啊，因为啊，我早已证得四大皆空啊。所以我的这个病不关四大的事，对我来讲四大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四大皆空，我们每个人没有学过佛都听过，四大皆空就是地水火风，当你证得四大皆空的时候，在楞严经是地水火风空跟事全部证得它空的时候，你成佛了。那四大皆空，所以你既然四大皆空，楞严经是七大皆空，这边我们讲四大皆空，简单一点，你都证得四大皆空了，那当然这所有的病跟四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吗？但是又不能说跟它完全没关系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众生的病真的是四大而起的，众生四大不调和，因而生病啊。那众生四大不调和，因而生病。菩萨又因为悲心，菩萨的疾生病是因为众生生病他才生病，所以你也离不开四大，这样能够听得懂吗？因为四大起，因为这众生有病我才有病，而众生的病是因为四大而起的，所以你说我这个病啊跟四大无关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他也离不开四大，但是你说直接跟四大有关也不是，因为我证得四大皆空，我知道这地水火风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故事，也不是故事，就是说这是他们中间讨论的第三段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后面，哎，剩下的再讲一点点好了。二十文殊这第四个了啊，我们自己要标示一下，你要把一二三段你要自己做个标示，连我都有做标示，否则你没有办法分段，不知道他，你就不知道他又重启了一个问题，另外一个话题啊。所以二十啊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，又重新起一个话题了。哎呀，那我懂了啊，房子是空的啊，没有逝者，那么病啊啊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也不离四大啊等等。那再来问一个问题吧，那就问维摩诘居士， 菩萨因云何未遇有疾菩萨？像我们这些菩萨看到这些生病的菩萨，那你要怎么去安慰他呀？哦，安慰什么慰嘛？慰就是说你要能够让他心开意解啊，你怎么去跟他聊天啊？你怎么去跟他对话啊？怎么样去帮助他呀？能够病能够快点好哦，那我们就再多讲一小段啊。维摩诘言：说生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啊；说生有苦，不说乐于涅槃；说生无我，而说教导众生；说生空寂，不说毕竟寂灭。这个啊，其实就是菩萨这些大菩萨们修行的功夫。你看是不是也讲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？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有讲啊？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小乘人、大乘人都修苦空、苦空、无常、无我，但小乘人是真的认为有苦、有空、有那么一个无常可求，有那么一个无我，有那么一个我在，然后也还真可以把我给断了，所以有无我。而大乘呢，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当体即空，这个是小乘跟大乘的分别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。那这边当然讲的是大乘的分别，虽然我们要说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，身体无常嘛，哦，但是呢，你讲到哇，身体无常，所以小乘人怎么样，非常厌恶那个无常的身体，哎呀，很痛苦，很无常啊，天天病啊，也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就是很想远离，很厌恶，很想远离。大乘不一样。他知道无常其实是常无，因为常无所以无常。各位同学还记得这一小段吗？因为常无所以他无常，所以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你就根本不需要厌离于身。所以大乘的角度来讲，说生无常却不说厌离于身，你根本知道无常，你的身体所有的一切根本当体即空，你不用去执着，你也不用厌离。我们凡夫就是生活在二元的世界里面，要不你就喜欢他，要到手；要不呢就讨厌他，要把他断灭掉。哎，不用啊，你知道他无常，但无常也是空啊，因为常无才无常，所以你也不用厌离于你的身体。说生有苦，不说乐于涅槃。啊，我们说这个身体很。但苦呢也是一样，当体即空。记不记得佛陀说，你想要离苦，你真正想要离苦，你必须知道其实苦它当体即空，根本没有苦这回事。当你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原来苦根本不存在的时候，你就脱离苦海了。小乘以为苦真实存在，所以不停地想要离苦得乐。众生呢，以为乐存在，不停地想要离苦得乐。众生在于得，小乘在于离，而真正的菩萨呢，不离也不得，不离也不急，所有东西都假的，有什么好离？也没有什么好离的。你不能得，但也不用离啊。所以，虽然知道我的身体啊，说生有苦啊，这个八苦啊，生老病死苦啊，爱别离怨憎会，无因至生啊。那又有什么三苦啊，各种的苦，哎，不用离呀，你也不用离开它去追求涅槃，苦也不是真的，涅槃也不是真的。你要是认为真有那么一个涅槃可以证得，真有那么一个佛果可以证得，那你永远证得不了佛果，你永远没办法涅槃，你永远没办法到彼岸。哦，所以说生无我，虽然没有一个我，根本没有我，也没有众生，但你不能停止教导众生啊！啊，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也没有能度的菩萨，也没有度众生这件事情。但是你要不要继续度？要，还是要度啊？但是度了呢，当没有度。哇，这个境界非常，这个不可思议呀！哦，这也不是一般的文字所能够把它形容起来的，我也是尽力把这个境界跟大家分享，但是啊，真的不容易 哦，最后还有一个说声空寂，所有一切当体即空，但你却不说究竟寂灭，不可以说断灭，绝对不能说哎呀，所有东西啊，当体即空啊，不存在啊，就寂灭吧，就安住在那永永远远的安住在那空里面，再也不用出来了，不行。当你如果只是永永远远安住在那空里面的时候，你永远没办法到彼岸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必须好好的学《法华经》，让你又出来。我们从假先入空，但必须要再从空呢，要出假，最后你证得究竟涅槃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啊。那个今天讲的这一段我感觉比较难，我自己感觉比较难啊，所以我们下次可以再慢慢复习一下。我们课也不用赶啊，每一次把它听懂，我觉得比较重要啊。那么第四个故事讲完了，后面第四个小段，后面的第五讲小段，我觉得后面反而我觉得后面那段挺重要的，很精彩，但也有点难。也是有点难，那个我们就慢慢来，看能慢慢的去体会它啊。好，那么我把回向文，有没有人要发言呢？有没有人要有什么 comment 想跟大家分享的？比较安静，这个大班，小班就很多人讲话，那个《楞严经》很多人讲话，这边就比较安静。好，我们一起合十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尽有尽法界，成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继续。好，拜拜。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。